是的，我将遵照您的意图，立刻离开这座既肮脏又不清洁，但又能给人带来美妙幻想的房子。 责怪我吧，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，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。 这谁知道？ 为了你的快乐，我将不惜牺牲一切。 再提个问题啊，如果那天呢，这姑娘她忘了带手绢呢？ 是手绢没带， 她忘了， 那也没关系 啊。 她穿衣服了吗？ 没穿。